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胡彦斌演唱的《有梦好甜蜜》，光良《约定》，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弦子《舍不得》， 我舍不得， 姜育恒《想哭就哭》， 想哭就哭， 张靓颖王铮亮合唱的《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有如果， 齐秦《原来的我》， 我还是原来的我， 范玮琪《是非题》， 我们从不开口那个男女， 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 时间都去哪儿了， 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陈学冬演唱的《岁月逢花》。 过去像一场大雨，时间的谷底，岁月层层累积，也许会再相遇，此刻的别离，我们沉默不语，不经事的我们约好下一个路口等，心跳就像秒针，敲打着倒数的青春，飞不高的风筝是年少轻狂的我们，害怕孤独的人，有发烫的灵魂，有些人交错后就转身，只留下背影，从此不再过问，风的余温，剩下声像繁华风景，灵魂是谁还守着最后一盏灯，有些人还留在原地等，捧着炽热的眼泪不肯转身，每道伤痕这一份是最后的旅程，不经事的我们约好下一个路口等，心跳就像秒针，敲打着倒数的青春，你教会我成长，把勋章带上我肩膀，你给我的力量 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她最好永远 陈淑桦的经典歌曲《问》，今天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爱和承诺》，这是歌手张学友与陈慧娴合唱的情歌，收录在《拥有》专辑当中，1995年推出。 爱和承诺，像枝花和花朵，你用一生守候，等待幸福的结果。 不能让爱沉默，世界探索， 当惊觉岁月蹉跎， 你回头再望着我， 你的心 深情眼神 一直在感动我， 再一次拥抱着我，你是来世也许的选择，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盼望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你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 探索。 当惊觉岁月蹉跎， 你回头再望着我， 你的心 曾经眼神缘分亏欠太多，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盼望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 Dream my dream, every day has

那些誓言还在人世流连，我们之间就算没有明天，回忆在明显终究消散成云烟，用青春容颜去交换爱恋，我也情愿距离。

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这首粤语歌是林忆莲演唱的《下雨天》，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韩红带来的《青春》、光良的《约定》、谭维维《万物有灵》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许巍的经典老歌《礼物》。 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些曾经美好的，曾经善良的，曾经淳朴的，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那些已经慢慢的，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So so it's so so变成绿色，当微笑挂满脸上了，当孩子开始回家了，当小鸟开始唱歌了，当我们开始拥抱了，当爸爸停止战争的火，当未来生出未来了，那些曾经怀念的，曾经幸福的，曾经简单的，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那些已经慢慢的，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我们来听一首韩红演唱的《青春》，这首歌呢是电视连续剧《致青春》的主题歌。韩红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就用这首《青春》来怀念我们那段最美的时光吧。 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去种脸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晚霞般美丽的笑脸，他曾开在春日里某个季节。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 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的掉泪了。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 一起畅想改革开放四十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我家，推荐单位，大连音乐广播。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6.7大连音乐广播，我是 DJ 瑞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家》。歌曲里面唱到说：“北京有城墙，我住大海旁；上海城里转弄堂，我家到处有广场。成都火锅香，不如奶奶熬的汤；江南小桥藏水乡，我家海边飘月光。”而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于一位13岁少年之手，他就是丛永琪。那这首歌的最大特点就是真，用13岁少年的情感和笔触勾画出他心中大连的样子，每句话都透出真情，每句话都充满实感。旅行经历的感受叠加，触发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用大连的特点与其他城市的特点进行比照，视野开阔，精准地凸显了大连的城市特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叫做大连的地方，飘啊飘，晃啊晃，荡呀荡，秋天没有麦浪，但有鱼儿蹦满仓，严冬飘雪也有暖阳，心中有晴朗，这是我家一个叫做大连的方。 北京有城墙，我住大海旁。 驴妈妈暑期到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青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城，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主持人静乔。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号，让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胡彦斌演唱的《有梦好甜蜜》，光良约定，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弦子舍不得， 我舍不得， 姜育恒想哭就哭， 想哭就哭， 张靓颖王铮亮合唱的《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如果， 提琴原来的我， 我还是原来的我， 范玮琪是非题， 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 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 时间都去哪儿了。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 红尘红树叶红青纱，红天红太阳红莲花，红去红回来红遍天下，红莲红日月红山呐，红愿望许下了红色天堂，红茶盏起开了红目光，红琴弦弹落了红红月亮，红山岗走过了红花香，红尘红树叶红青纱，红天红太阳红烟花，红去红回来红遍天下，红莲红日月红山啊，红愿望许下了红色天堂，红茶盏起开了红线，弹落了红红月亮，红山岗走过了红花香，红愿望许下了红色殿堂，红茶盏起开了红目光，红琴弦弹落了红红月亮，红山岗走过了红花香。红莲红日月红山啊， 这是一首周华健演唱的《红》，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的是草蜢带来的《今夜我好想你》，弦子舍不得，王杰林忆莲的对唱情歌《温柔的你》，叶蓓老狼带来的《我最亲爱的人》，和耳边我们听到的朱桦的经典老歌《我怎么了》。 为何总丢也丢不掉，阴在阳，心在跳，我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难道是我的爱了爱的忘了相爱的味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难道是我 洒洒一片淡蓝色的足迹，轻轻涉起片片回忆，夜色变得透明，岁月带走了过去，却留下有你有我的约定，梦醒的我在星空下徘徊，慢慢开始心疼着秘密，我想起爱哭的是你，我想起爱笑的是你，我想起悲伤与快乐全都是你，也许你早已经忘记燃烧在岁月的痕迹，能否 界的心情，像今夜的我这样想你。梦慢慢地走，走在夜里，洒下一片淡蓝色的足迹，轻轻拾起片片回忆，夜色变得透明。哦哦，想起爱哭的是你，哦，想起爱笑的是你，哦，想起悲伤与快乐全都是你。也许你早已经忘记，燃烧在岁月的痕迹，能否借点心机，像今夜的我这样想你。今夜我好想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哦，想起爱哭的是你，哦，想起爱笑的是你，哦，想起悲伤与快乐全都是你。也许你早已经忘记，燃烧在岁月的痕迹，能否借点心机，不知不觉像今夜的我这样想你。今夜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闪闪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今夜我好想你。 闪闪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今夜我好想你。 闪闪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今夜我好想你。 闪闪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闪闪的星光让我好想你， 是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轻轻阙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是 舍不得，可是时间回不去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 一首林忆莲和王杰在1989年推出的歌曲《温柔的你》，这首歌呢也叫《冬季来的女人》，由陈少琪作词，陈秀楠作曲。 再远飞， 一切都起， 忘记不了。 千曲歌， 你一去不回，没留下踪影。匆忙离去后，荒草风雪呼啸，列车风中飞驰，思念浮出车窗。几杯凉，灵魂在飘荡，听音在歌唱，回来呀，听音在歌唱，回来呀。 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成我尽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咖啡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

我好好珍惜，想哭就哭，如果你也孤独，你至少拥有我的爱。人们的眼睛只剩下我和你，好久没有问过你是不是还哭泣，却没想到你的心已受伤这么深。情人的伤心不一定是为了分离，沉默无语的相对，好多话在心里，想哭就哭，如果你也孤独，把你的心交给我，我好好珍惜，想哭就哭，如果你也孤独，你至少拥有我的爱，想哭就哭，如果你也孤独，把你的心交给我，我好好珍惜，想哭就哭，如果你也孤独，你至少拥有我的爱，你至少拥有我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经典老歌想哭就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允，继续请您欣赏王铮亮演唱的只是没有如果。在2016年的时候呢，王铮亮受邀担任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的音乐总监。王铮亮除了负责电视剧的片头曲插曲以及配乐在内的所有的制作，还创作了这首片尾曲只是没有如果。为了更好地表达这首歌的意境，王铮亮还特别邀请了歌手张靓颖跟他共同合作演唱。 那年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一直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

听到的是范玮琪演唱的《是非题》，之前的那一首呢是齐秦的经典老歌《原来的我》。这一首首熟悉的歌曲让我们不由得感叹时光的流逝。也许听这些歌、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另外的一种生活，而当这歌声再度响起，我们才蓦然发现时间已经改变了太多的东西。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歌手王铮亮。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心就化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一杯